法所有人都犯的错，而也许你会为一些人受些折磨，也许你早已一万千种可能，而人生就是人生。 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2018挑战新歌声2.0版开始喽！大家好，我是叨叨。 1月1号，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还有什么？还有 红包，红包，红包，赶紧拿来！ 好吧，好吧，那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2018版这个正式开始了。今天也是1月1号。昨天我跟静瑜上节目的时候还说是明年，结果转眼间就是今天了。 时光就是流逝的如此之快呀！各位好，我是泽华。 对，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两个其实我们两个就代表我们组吧，然后。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新年的第一期直播，那也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2018都顺顺利利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是正式开篇了，当然除了我们两个之外呢，在直播间还是请到了跟我们一起嗨的好朋友，他就是歌手崔龙阳，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崔龙阳。 哇， 颜值很高。哎， 对啊，今天我们三个都是颜值担当，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我今天稍微有点压力。哎， 为什么？ 因为本来感冒生病的我就有些憔悴。 你今天没有擦粉吗？说几层？ 你十层。 对，开玩笑哈。那其实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在新的一年会有一些些的变化，当然大家依然可以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来收听和收看哈。那收看的地址除了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在它的左下方点视频直播来观看。那除此之外，也可以在一直播的 APP 上来找到我们，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欢迎大家疯狂给我们打 call，还有刷礼物。 是的，等了这么久，我们嘉宾估计应该也是心里非常痒痒的。 没有，我一直在看你们嗨。 今天在节目中， 我觉得你们好嗨。 我跟你说，我那个要小小的爆料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为了来上我们的节目，你知道吗？都说饱吹恶唱，他一天没有吃饭。 天哪， 他没有喝水， 那会不会一上来就晕倒？ 是特意为了今天唱歌了 啊？真的呀，简直太敬业了哈！尤其是今天大家都在放假的时候，我们的嘉宾来到了直播间， 也是推掉了很多的大型的活动， 对对对， 专门来到节目当中唱歌给大家。 你说多少春晚找我去录呢？ 是吧？哎呦我的天哪，好 感动 啊，什么那个什么 曲线的春晚， 牦牛屯春晚啊什么的、啊、对那种的， 对，来欢迎来到牦牛屯，没有，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嗯， 也欢迎大家这个不停的给我们点赞哈，另外呢，其实我们的新节目会有很多的新的玩法，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粉丝就是来准备好现场点歌了，待会儿我们会 动的，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有一个 KTV， 那这个 KTV 真的是非常的全，不管你待会儿点到谁，我们三个哈、啊、在场的所有都是可以被点到的。 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最嗨的一个广播节目了，应该 是吧、 哦？听他们俩合唱会非常的开心，听到我的声音会非常的惊吓哟。 所以我们才要这种反差萌啊。 哎、 对，好了，那么不管怎么说哈、啊，期待着大家的互动。那今天也是1月1号，我们特别设立了一个话题，就是新年快乐、 嗯。 说出你的新年愿望，就在我们的982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视频直播等待着大家的互动。好了，那么说了这么多，马上 该唱了是吧？ 对，要唱了，要唱了。 Okay. 第一首歌马上要带来了。 好，第一首歌唱一个，每一次几乎都是要第一首歌演的。I won't let you go 啊，是我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对， 哇哦， 为什么每次都会先唱这首歌呢？ 对， 没办法，因为一个人 大家都走了， 对， 都不要走， 真的就是一个人弹唱，就如果按我的吉他技巧，一个人弹唱的话，好像这首歌的完成度和表现力是最高的。 哦，那你太谦虚了、嗯。其实今天呢，崔龙阳准备了很多的弹唱，那他现场也把这个吉他带来了哈。 嗯， 那我们就有请嘉宾到我们的表演区。 好。 好，那这个期待着第一首歌的开场啊， 是， 对， 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整期的直播，然后在这期的直播当中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对，我们也会在这个微博上实时关注着大家，包括这个大家也可以去艾特我们两个的微博、 这个、 对吧， 这个椅子还蛮高的， 还蛮高的是不是、嗯、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弹唱要开始了哈， 嗯 嗯，对，我们的微博是什么来着？快说， 我是泽华，是我， 哎，我是主持人道道，就是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好，我们等待嘉宾准备好啊，可以了吗？ 稍等， 哎，可以，不用戴耳机的， 没有听哦，这个没有， 对对，麦把麦开一下。 好的，现在应该是准备就绪了。 好， 稍等 ，OK， 没问题。 你知道，好听的作品一般都是需要姗姗来迟的。 是的，是的。待会儿你就坐在那儿，不要下来了，好吗？ Yes, 为什么我 OK 开了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呢？ 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我们会听到的。 是的吗？ 嗯，是的，因为那个耳机不是可以监听的。嗯，来， 这个也是要开一下的吧？ 对，都开了，你现在可以弹唱了。 来，帮我听听我的琴有没有声？ 哎，这歌手的要求很多哎， 大牌啊， 大牌啊， 真的是很大牌。很 好 听的琴声。 嗯，来，我们这个要移动我们的大屏。 won't let you go 这首歌。对，这个耳机不是让你戴的。 我就想问，听到这样的歌曲，谁会想要走？ 对啊，谁 赶都赶不走， 真的。好吧，谢谢我们的崔栋阳带来的第一首歌。现在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在互动了。 嗯， 就比如说这个，刚才看到很多朋友说，哇。这个主持人真的好帅呀！ 啊，主持人 对、 啊，主持人唱歌也很好听的哟。 没有没有，主持人真的好帅呀，好美呀。然后说，嗯，这个崔栋阳真的是帅帅的，唱功杠杠的。 哎呀，我的琴是不是倒了？ 哎呀，你的琴倒了，我的天哪！ 但我就有一个问题哈、 哦嗯， 像这么一个走心的歌曲、嗯，为什么会选择每一次演唱当中作为第一首歌曲啊？ 因为好歌太多了。 哦，每首歌都这样走心的吗？ 太臭屁了啊！ 每首歌都这样走心的吗？ 没有没有，还好，就是把每首歌走心是肯定的，但是有一些因为。嗯可能大家喜欢的东西不太一样嘛，然后我做的东西可能也比较杂，但是这首歌可能上来比较提气吧，然后其实今天唱的也不是特别好，跟我平均的状态比还是要差一点， 所以平时的状态 今天高音还是欠一点， 应该是你在上面唱， 没事没事，已经很好了，我们听不出来、 嗯、底下可以一起跟着唱的，大家一起全场大合唱的这种是吗？ 嗯，这首可能之前是、嗯、但之后因为好歌太多了，哎 呦 没有， 哎 呀哎呀哎呀哎呦我的天哪啊，今天我们是非常欢乐的一期啊，现在有很多小崔的粉丝，然后说啊小崔为小崔打 call、 哎、我感觉你更像我的粉丝，现在 我就是你的粉丝，我是你名 字会长， 对，我是会长、嗯、然后那个这个有粉丝说说好的千年等一回呢， 千年等一回哈， 对啊， 千年等一回，待会 KTV 吧，待会 KTV 吧、 啊、KTV 必须得唱啊，然后 KTV 试一下，但那个是不是女调啊、 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 女调我是不是得拿花腔唱？ 可以邀请道道一起啊！ 哎，对啊，对啊， 噔噔噔噔噔噔， 你来千年等，他负责一回。 哎，可以， 是我觉得可以的哈、啊哎。这个我们待会儿可以在和你一起唱的环节给大家呈现出来。 对，可以试一下。 对， 对， 但是呢，现在有一位这个非常走心的朋友哈、啊，叫、嗯、小粉坨，他说我喜欢崔栋阳已经很久了。 嗯。 然后呢，其实我知道有一首歌他唱的特别好。 哇哦。 对，他说 给我整懵了。 对，是西城男孩的 My Love 啊， 哇，好经典的 这个、 啊、 这人应该是我初高中年代的时候的朋友，因为那个时候我唱好多西城的歌， 真的、 啊， 就大概是50年前的事儿了， 50年 对，那个我记得那个时代啊，在遥远的20年前，10多年前吧， 遥远的1998， 对对对，那个时候感觉好多人都在听什么后街啊、西城什么的， 是是是， 对对对 嗯，那我没有听过哟，我不知道的。 请问你有没有 装？对对对，我们到96年的小妹妹，您看现在这么活泼吗？就是小迷妹的状态， 是是是是是。 提问，请问你有没有用这首歌曲去追求过一个女孩 ？My Love， 嗯， 还真没有。 真没有吗？ 真没有。 说实话， 所以你一直在失败当中。 什么叫追求一个女孩？我不懂哎。 啊，都是被追求呢。 够了，那让她大冒险吧，让她赶紧唱这首歌。 开个玩笑。 对对对，好吧，那么我们要满足这个粉丝的愿望， 嗯、 好不好？ 嗯嗯嗯、 对、 嗯， 然后现场给她带来这首《My Love》，因为她特别的期待能够现场听到。 我还要去那个区域来继续。 是的，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回来了。 好啊， 那待着吧。 我今天我突然找到一种后海的感觉了呢。 真的？哎，在后海待过吗？ 我在后海只唱过一回， 是吗？ 是在大前天还是什么？就是也是帮朋友替活， 我还最近呢。 哎、对、嗯，那不是去年的事儿了吗？ 对，去年的事儿了， 不是大前天吗？刚才说的， 对对对，这不也是去年了吗？好吧，我们就把这首《My Love》带给大家好吗？ 好， 好，有请崔栋阳再次登上我们的演播台表演区。 也欢迎各位继续的给我们留言，然后关于龙阳唱的歌你是不是喜欢呀、嗯、以及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进行点唱， 是的，也欢迎点我们的泽华为大家点唱一曲、 哦、 然后 对，他 是 我们节目的 监听的状态是吗？ 啊，这个得有监听，戴上耳机、 哦、 对、 哦、 这个是可以有的、哦、这个必须有， 这个可以 有，对，然后请记得你一定要把那个你手中的话筒打开， 他现在已经是开的了， 你确定吗？ 但是我依然听到的声音。 你监听应该能听到，那个话筒应该是打开的。 我去帮忙查看一下吧。 好的，好的，好的。 喂，哎哎，可能是比较响。 哦，那我再来推大一点。 test 哎哎，行，就这样。 好，哎呦， 谢谢。 大家听到了吧？这我们绝对是现场版的，还有 test 环节。好，现在我们有请。 这个我不用看歌词，我就自己在这转圈。 真的吗？这就是你的表演场地哈，现在开始了。 伴奏能再帮我推一点？ Please tell me a joke. 只能最大了。 You're serious? Not if the flight is playing myself with gold and water. Look, forget this. We'll be quicker walking. I'm gone. In any street, in any house, hood is at my heart. I'm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oh my lov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a love that seems so far. 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and hope my dreams will take me there. 这首歌你说得有多少人花痴，我看啊，这个冯轩轩说花痴脸，我的天哪，帅爆， 真的是含泪看完整支 MV。 为什么是含泪呢？ 因为那个时候看这个后街的时候觉得实在是帅爆了， 这是西城 啊，对啊， sorry 对，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然后后来有一次看过他们的现场，真的是觉得已经到了现在一个不同的阶段了， 对， 然后就会很怀念那个时候的一个巅峰的状态， 真的是啊，就是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 就是怀念当年的热血了， 也会怀念当时那个自己，跟现在也不太一样了。 啊、哦！一下子都暴露了我们的年龄， 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往事不堪回首啊！ 都是听西城和后街长大的一群孩子哈、 哎。明明只是七八年前的事情啊，对于我来说， 啊，是吗？啊，真的吗？ 有人在说话吗？没有听到、哦。 对，刚才看到很多的，就是你在唱歌的时候，好多的朋友都来为你打 call 哈。现在呢，我们也可以这个来不及点大家的名字了，但是呢，我们都在看啊，实时的互动。很多人大家都说唱的太好了，对，这首 My Love 那也是你的拿手曲目。 曾经的拿手曲目，那个现在唱起来其实。 感受不太一样吧，还是那个时候太青涩了，青涩的 还唱不出那种感觉。 对，那个时候青涩就很纯啊、嗯。现在虽然说依然很纯吧，但是已经 现在是有多混乱，不要想听混乱的故事。 不，现在虽然很纯，但是至少失过恋呢。 哦， 什么叫谈恋爱？不懂啊。 啊、哦，好吧，好吧，那这样哈、啊，既然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刚才一直都在嗨唱哈、啊，怎么都没有互动说这个新年到了。 对，哎，对，还没有给大家，其实你们两个刚才拜过年了，我还没有给大家拜过年。 来来来，拜个。 不过好像拜年是春节的事情， 来点特别的， 祝大家新年快乐吧。然后新的一年我觉得最重要的除了身体健康以外就是开心了，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天天啊忙碌的节奏啊忙碌的社会来讲，开心实在是太难得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 真的是啊，其实对，很实在，这个确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我们的小崔也是， 是的， 对，都是非常的贴心啊。但是其实我看你的朋友圈发了一条2018年的你一个愿望，看完了之后我觉得真的是热血沸腾呢，就是跟刚才那首歌有一、哦、 还一定要说出来吗？ 要欢欢喜喜过大年，娶个媳妇儿吗？ 哎，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哦、然后，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的愿望是什么呢？年拜过了。 其实今年。啊，现在可以说今年了。 对，今年 还有点不适应了。 嗯。 然后今年首先今年有世界杯，首先。世界杯意大利既然出局了，我就只能支持英格兰啦。 好吧。 希望英格兰能不要踢得太臭了哈。 嗯。 然后对于我自己来讲呢，首先还是希望音乐能做好吧，因为像去年发的一张专辑，还有2013年发的第一张专辑，两张专辑可能还没有就是彻底的进入到大众的视野里面，所以还是希望今年能够有一些突破吧。因为有时候想是做音乐是为自己做，但是你需要更多的听众和呼应来支持你这个动力。对， 是的。好，那这是崔六阳的愿望哈。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呀。 下半时段我们再 回来。第二个在朋友圈里呢，你已经知道了。 好吧。 还卖关子呢。 对，卖关子哈。那我们待会儿回来，咱们俩的愿望还没说呢。 好。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2018全新2.0版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新年快乐，我是道道。 我们已经挑战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是的，有梦想就来挑战。我们有唱歌，就是我们唱歌其实都不怎么好听，但是我们都坐在这儿啊。 像我2018年的 没有，待会儿道道和那个泽华应该会给大家献歌的，我相信。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家等一等啊！ 千年等一回吧。各位好，我是泽华。 对，好的。那我们的嘉宾就是崔龙阳，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崔，崔龙阳。 是的，非常的亲切啊。刚才呢说了他的这个第一个愿望，第二个愿望呢，一不小心让我爆出来了，我还有一点愧疚。 没有啊，就是。无非就是找一个爱我的人，有我爱的人嘛，就这种很烂俗的套路嘛。 没关系，我要说 的就跟一个评分4.几、3.几的电影一样嘛。 啊哈哈！ 哎，怎么会有人说自己的恋情是评分4.几？ 没有，我是说这个朋友圈 9.， 我说这个朋友圈。 哦 ，OK，但是我跟你说，我的点在下面，因为已经有人报名了，要实现你的这个愿望。 有人报名？ 对，就是说明小崔的粉丝是非常非常多的，对，很多人爱他，爱他的人爱他的歌，对。 先把我搞清楚是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女孩女孩 还挑，对粉丝只要爱你都 OK 啦。 对，这个粉丝的爱和这个小崔要的爱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一类啊。对，好，那么我们专 抓紧时间，下半段其实有很多的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 嗯、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是， 对，虽然不能刷刷小礼物，但是可以为我们打 call， 支持崔龙阳，支持我们的节目。 嗯、 那我们也是2018年第一期，对不对？ 对 对、 嗯。 以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自己2018年的愿望是什么？ 嗯、对，哎，泽华，你的2018年有什么愿望呢？ 希望唱歌。 唱歌 十句当中、哦、九句都还可以吧。 你知道他那个泽华这个断句，希望唱歌，我以为他要成为歌手。 然后十句，然后说啊，十句里面有九句在调上。 有潜质，有潜质，至少咱们气势不输。 哎，这样吧，我们今天这个，我觉得既然这样的话，咱们第一期主持人也得给大家展示一下， 哎、 因为有好多新的听众、新的粉丝朋友还没有听过泽华唱歌。 我感觉前面有个坑。 对， 刚才不说有人要唱《千年等一回》？ 哎呀， 红尘那滚滚， 没事儿，那个千年。等一回也是可以合唱的嘛，男生加点和声了，反正也不在调上，无所谓嘛，听不出来。 哎，我觉得可以两个人一起合唱一下，嗯、 对， 可以吧？对，那可以这个麻烦我们的导播老师哈，帮我们点一首《千年等一回》。 嗯，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这个现场和你一起唱，嗨起来！ 我觉得我们可以三个人一起唱 啊。好啊，我就今天就负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们两个就在这里面，还带表演的。 哎，泽华，你去尬舞吗？你要？ 没问题啊， 真的 跟我一起的话我们就没问题。 我跟你说，我们的节目真的是有疗效，你上完这一期节目保证你感冒全好了。 可能以后再没有人想要看我们节目了。不要。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啊。对，那我们在这个千年等一回的 等待 时间，对、 嗯、 我们还是有请这个小崔来给我们带来你的第二首歌。 嗯，那第二首歌、嗯、你们想听什么？因为道道我俩比较熟，就是让道道选一首吧，这样。 我选一首啊，我选一首那个什么吧、嗯、就是秦马岛的海。 秦马岛的海，哎呦，你还不选我的歌。 啊，那不是你的歌吗？ 对，这、 啊、我选 Hello, 其实我弹不了，因为我以为这个系统里面，我以为这个系统里面会有我的 Hello, 但是实际上这个系统让我很失望，你知道吗？ 好吧好吧，系统那个。 那就秦马岛吧，秦马岛的海吧。 行，或者你有其他的歌、嗯、 因为秦马岛的海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音乐人的一首歌、 哦、 这个音乐人其实应该很多人听过，叫王啸坤，后来当导演了、嗯、 对、哦、 对，嗯，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还挺重要的，这是我2006年听到的、 嗯、 然后给大家带来吧、 嗯、 好吧， 好好好、嗯、哎呀真是的，然后你其实你也可以带来自己的歌来着，虽然我们今天歌单没有，但是没有关系、嗯、 好，那就是我在这唱一个小时，然后你们就先可以休息了。 拜拜。 其实导导刚才那个对话过程是让你慢慢的移步到那边的一个过程。 对， 说到这个秦马岛的海、嗯、刚才我还在问他说秦马岛真的有个岛叫做秦马岛、嗯、 对，我也是在想，我说秦马岛是什么岛。 对啊，感觉很酷， 是的， 实际上就是秦皇岛。 哦，原来是这样，秦皇岛的海。那不是北大河之歌吗？ 对，可以期待一下这首歌曲的演绎会怎样的。 对对对，来吧，秦马岛的海这首歌名就听起来很文艺哈。 嗯哼， 对，我们得这个准备好你们的小手。 因为 哎，可以，没问题、啊、没问题， 因为刚才我的 混响很好。 我刚才琴好像摔了一下，我要重新调一下、 哦、 大家稍作等待。 好， 稍事休息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好的，欢迎互动哦。这是调琴的环节。 所以你2018年的愿望是什么、哦、 好，准备开始了，我待会儿再 这么快就调好了。 可以了吗？ 我感觉刚才道道突然要开车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来， 秦马岛的海啊。 嗯， 争辩，贯穿着我的昼夜。 秦马岛的海，这首歌来自崔龙阳的演绎啊。对， 我觉得我发现他是一个情歌王子、 真的是情歌王子。其实他的歌都是那种带有英伦迷幻色彩的 感觉，生活当中是一个忧郁的大男孩。 对，哎，你回来了好的， 不是说好不走了吗？ 对，不是说好千年等一回吗？ 对、 对，其实就是我听过他的现场，然后如果要是在现场加上这样的一个插电的乐队的演奏、那个现场效果是非常非常棒的， 音场会更强。 对对对，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实现插电的，下次欢迎你那个带电子 乐队， 带乐队过来、 那个先弄上， 对对对，先摆上啊， 我们都可以让位， 对，我们都可以，对，就交给你们了。 那你们俩可以去休息休息。 这个嘉宾真的是太猖狂， 我的天哪，直接把我们俩下岗了是吧？好了，那刚才 考虑老人家休息、 你说什么？哎呀，扎心扎心。 没有 你看他的话筒都自带混响的。 对，就是高级吗？是不是？对，那刚才好多粉丝期待的千年等一回终于要来了，那现在呢，我们到了和我一起唱的环节，大家期待吧。 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你对音乐的想象力。 陪住 亮出你的歌声，和我一起唱。 来，亮出你的歌声，和我一起唱啊！现在呢，我们的千年等一回已经开始了，主唱当然还是我们的嘉宾崔龙阳。 哎，我也很期待。 不过这个真的是个女歌，不要对我有太大的期望，真的。 没事， 很难想象她唱这首歌曲会什么样的风格。 我可能就是要那种感觉的。 可以啊，可以啊！你看李玉刚不也是这样的风格吗？ 所以 ，ladies and gentlemen， 三二一，我们开唱喽！ 耶、yeah, ，千年等一回。 噔噔噔， 走好，我们一起啊！ 噔噔，吼！人生好苦。 哎呦我的天哪！还 道道的那个戏份马上开始了， 他的相公没有了。 不是， 他的娘子居然是一条蛇。 对， 哈嘿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嘿， 看我收了你。 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呀、啊。 来，走吧。 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呀、啊。 你走了最后一个字跑。 赶紧的。 是 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 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只为这一句啊，断肠也无怨。 好， 要做首富哟。 一心碎放流泪，不承认情有怨念。 当当哒当哒当噔哒噔噔哒哒噔哒噔， 好复古的歌。 娘子，你居然是一条蛇！ 哦，相公被你发现了。 这帮是谁的、啊？ 我的泪，我情愿和你化作一团火焰。啊啊啊！ 这歌彻底被我们毁了。好，下面交给小崔了啊。 哦、oh, ， 都是我的了， 都是你的了， 看我法海收的你们。 嗯， 千年等一回， 又又 等一回呀、啊， 该等该等， 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呀、啊，于心碎。 这真假声转换得有多累吗？ 唱得很好、哎、 唱得很好，不愧是专业的。哇，大康， 快学下白娘子的眼神。 西湖的水，我的泪，我情愿和你化作一段火焰。啊啊啊 啊，真的扭捏起来了呗，很棒、 啊、真的 逼出我的娘宫是吗？ 此刻你是白蛇还是青蛇、哎、 小崔你可以尬舞吗？ 千年等一回 啊， 等一回呀、啊、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呀、啊、 千年等一回、 哦、 等一回呀、啊 哎呀呀呀！有点去，这今天没吃饭，你不要晕倒在我们的直播间。 没事，我晕了，我讹上了。我跟你说，碰瓷儿 你知道粉丝已经炸锅了，大家很喜欢这首歌 的 演绎， 你知道吗？ 还要留在这里吗？ 就不要走了吧， 不要走，不要走！我跟你说，满屏的23333，哈哈哈哈！对，大家都夸唱的真的非常好。 点女歌好了啊？ 真的吗？ 我豁出去了， 真的呀、啊！点女歌 已经丢人丢到这儿了。 哎，那你还会唱？你的哪首女歌是什么呀？ 舞女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其实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嗯，哎，这个来了。 我突然有想试一试，我虽然我不一定能唱，因为还是首女孩。 哇，嘉宾自己嗨嘞， 对， 来吧， 来，那你先说什么歌？ 看看有没有这首歌，叫蔡依林的《你快乐吗》。 哎呦，你快乐吗？ 一首悲伤的， 又知道了，这是99年的歌，你是不是又知道了？ 我不知道， 毕竟他那时候30几，也是经历过一些岁月的经历。 你够了，好吧？你快乐吗？那这个歌曲也得这个麻烦我们的导播老师帮我们点一下哈。 嗯， 对。那在点歌的时候，然后出来了，哇！谢谢我们的导播老师，神速。 导播都是职业的。 对，那好，你快乐吗？现在有请崔乐阳，这是他要献给大家的歌。 Yeah, okay. 我怎么感觉今天像嘻哈一样，在这一直在晃？ 你可以 rap 啊，你可以来你的 freestyle。 对啊。 再找一下， 要求你离开他，其实他总让你伤心牵挂，我只能在你身旁听你说说话，听你说着他泪如雨下，跟自己挣扎，其实很多人都爱得很傻，天真的说着相爱承诺的话， 只是因为爱他，直到黯然心碎，才知心乱如麻。 哦，线要转了。 这就是所谓爱的代价。你不语多潇洒，爱好像燃烧的火花。 好了，到这儿切了。 后面 好像正好到我的。 哎，泽华可以唱哎。 这就是所谓爱的代价，你不逼自己离开他， 别去管别人怎么看你，说你是傻瓜，问问你自己， 你快乐吗？ 你快乐吗？ 我很快乐。 为什么我们俩对视的这么深情？ 对呀、啊，我的天哪！我在中间，你知道吗？感受到那个电流，滋滋滋。 快离开！快离开！快离开！ 好了，我们还是回归到这个、这个快乐的氛围当中，好不好？来、我们把电源切换一下。 刚才这功夫掐了别播，过音了都。 没关系，没关系，真的唱得很好，很深情啊。 谢谢。 然后现在呢， 谢谢 这个粉丝一直要求唱一首歌，你知道吗？对， 没首。 我们还有九分多钟的时间。晴天。 哇，真的、 对， 我都能猜到是谁点的。 是吗？ 是不是叫七月？ 还真的不是哎。 是有七月，有七月，真的 是。那是谁点的？ 就不止 他 七月，很多人。 不止他一个，对。 好，那就来一个晴天吧。 晴天啊，好的，我们的晴天也是由崔龙阳带来。 麻烦导播老师，谢谢。 是的，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嘉宾实在太给力了，就站在表演区没有回来过。 一定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唱的太好，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是的，是的。 来啊，晴天。 好了，晴天。粉丝们听好了，听好了，晴天来了！ 终于回归男歌了。我跟你说，不是我吹牛，男歌我上去一点问题没有。 别打脸啊！求别打脸。 然后待会儿就有人要脸死了都要爱，你看看。 当年这支 MV 也是迷倒了很多很多的女生， 真的，就这首《晴天》，我觉得是属于前奏杀的那种歌， 是， 对，只要前奏一出来，哇，马上抓耳。 唱这首歌是多大的时候？ 我学吉他的第三个月。 第三个月， 哇！ 那个时候特意学了这个前奏的 riff。 这首歌对你还是有意义的。 唱歌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消失的那一天，我怎么看不见？消失的下雨天，我好像在另一边。没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 来，粉丝们也可以一起唱哈。现在大屏已经出来有歌词。 刮风这天， 我是我握着你手，但偏偏一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还要 这段是MV 里面的特别设计， 还有 MV。哇，这个琴声 很苦， 太悠扬了， 都亲上了为什么还这么苦。 刚才那一幕用妈妈的话讲，不应该看。 哎，十八岁以下孩子不要看，不要看啊，捂眼睛， 打上十八禁。 准备好了吗？ 好， 三二一。 从前 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 好像还是说了 哎 拜拜。 握着你手， 但偏偏一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够 在你身边？ 等到放晴那天，也许就会 比较好一点。 怎么像反派？ 爱你很久，但偏偏雨渐渐把距离 吹得好远。 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吧？ 没了。 耶、yeah, ，晴天。Yeah. 好，恭喜我们的二位，为你转身。 啊，好的，谢谢我们的嘉宾啊，谢谢小崔，嗯、谢谢大家 谢谢。 刚才粉丝已经在这个拼命的合唱了，也谢谢我们的导播老师哈。那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有请我们的这个你就不用再回来了，我觉得。最后进入到对我们的。 我发现今天 安可返场环节了， 知道吗？这是我头一次在电台上不用弹吉他唱歌，你知道吗？ 是吧？爽不爽？ 特别的。还行吧， 还行，什么意思？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嗨不嗨？ 嗨， 耶、yeah! ！对，最后一首歌，其实这个我们来可以放一下这个 MV 哈。嗯、那 是我的 MV 吗、嗯？ 对对对，你的 MV、 哦、逆光岛， 对逆光岛，对这首歌呢也是这个迷之歌单里面的一首歌。 嗯， 对，这是为什么要选这首呢？ 因为其实我这张专辑有两首歌的主打。 嗯嗯嗯 一个是叫、哦、跳楼歌， 嗯， 但是跳楼这个主， 嗯， 今天这么欢乐， 对对对对对， 对， 是的，所以就是逆光岛。 逆光岛呢，我觉得它是要给人一些希望，因为孙燕姿有一首歌叫逆光， 嗯，是的。 然后我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是看到了逆光那个、 嗯、 那个宣传照， 哦， 正好有一束光打到她头上，特别美。 对， 然后我就想，那可能有一个地方也是属于我的逆光之岛， 哇、哦， 所以。对，这首歌也是我内心的一些向往，也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首歌。 好的、嗯、我们的迷之歌单来了。 OK，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 Hello my love I smile lead the way。 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 Run when the rhythm's right。 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好的，迷之歌单马上要送出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崔龙阳的《逆光岛》。 对。